诗究竟是什么来的呢？针对这个问题，人提出的不确定答案不止一个，但 但是我不知 道，不知道又紧找住它不放，仿佛找住 救命的栏杆，带你进入新诗地。 廖伟棠、 郑希辉 和你说说诗。 上个星期我们请到刑画上来跟我们介绍他的作品，今集继续。 刑画其实应该改名为这个令人画，因为其实他很多诗都挺令人迷惑。听到上一集，我想大家都不是太完全明了他，包括上一集我其实想找个机会讲一下他的笔名。其实刑画是不是一开始你就用这个笔名？ 是啊是啊，由中学开始就用开， 中学已经是啊， 是 就是看中国古代神话找到的。 本身因为刑画是火星的古称啦，咁又系一个灾星嚟噶嘛， 系啦。点解咁样讲 字咧？ 系啊，因为有一个现象叫做刑画守心啦，就系、是、当呢个现象发生嘅时候咧，就预示咗呢、这个帝王嘅崩殂。咁所以我就借用咗呢一个意象，咁啊用咗刑画两个字，用嚟自己笔名啦。 包藏祸心啊！当然啦，画咧后嚟去到日文入边咧，画星啊嘛，就系、是、指其实就指行星啦。呢、这个名字非常令人即系过目不忘吓。咁上一集呢我哋介绍过佢有一首呢好长嘅诗呢，骨张明啦。咁今集呢我就想以一首佢最短嘅诗嚟开始，就係雨呢首诗。 雨，一隻腋下长有1000颗眼睛的大鸟飞过我的国家。 呢首诗短到就系咁样啦，啊几秒钟就完咗啦。但系你感觉上咧，好似度过咗比较漫长、好漫长嘅一个时空，因为你喺暴雨中抬头望，唔知道大家有冇试过嘅感觉？可能即系喺啲电视剧入边咧，即系好绝望嘅人咧，劈低咗把遮，哇，仰头向天望住啲雨，话点解咁样对我嘅时候？但系如果个诗人咧，佢就会留意到，哇，呢啲雨水好似啲眼睛喺度发紧光咁样。 好似喊緊咁樣， 咁、哦、你覺得仲悲添？但系入邊咧，呢、這個我的國家喺邊度？ 呢、這個好複雜嘅問題，其實連我都好冇辦法去答到國家係乜嘢嘅一回事。但係我諗每個人心目中都會有一個咁樣嘅概念啦。連我自己都唔知道究竟國家係啲咩嘢，但係我諗就係我依一生即係。到而家啦，都唔係一生嘅，係啦，所經歷過嘅、感受過嘅所有嘅文化啦，所有嘅文明啦，所有我嘅語言啦，我身邊嘅人啦，所有嘅嘢加埋，就可能係我嘅國家咯。 嗯，其實如果我咁樣理解都得嘅喎，即係有啲似咧，呢1000隻眼睛係個天喺度望住你，即係所謂人在做天在看、你嘅國家發生咗乜嘢，以為係可以封閉到嘅，或者係會被遺忘嘅，但係天上邊。呢场雨其实就喺度睇紧你， 系我认为好似好中意用眼睛， 系啦，上一集我哋都讲过啦，呢个白白木鬼， 眼睛好似可以望住所有嘅嘢发生咁，但系你望住一样嘢唔会改变到嗰样嘢嘅，但系最少你会望住佢，所以我好中意呢一种即系看着呢一个咁样嘅感觉咯。 头先你话系仲要系喊紧嘅眼睛咧，咁雨点其实佢一嚟又似泪水。二嚟，当佢比喻为眼睛嘅时候，佢又好似喺度眨紧眼咁样吓。啊，咁我哋咧呢首咁沉重嘅开篇啊，嚟紧下一首咧，好似咧就可以翻去到阿刑画嘅成个起点咁啊。啊，当铺呢首诗咧，佢有个副标题嘅就系写给佢嘅英文老师，可能入边有好多故事，我哋听刑画读呢首诗。 当铺，死亡是最聪明的报仇，总是把你排在名单后面。一把风从玻璃高楼绕入电车路不到的巷子，小当铺像一只猫，没睡去，也没醒来。你每隔几年就去寄放一点什么， 像绳结、铜币、眼睛、盐前的水瓶盛满了就换掉。你沿车路离开，死亡仍在后面跟着，不催前，不转弯，假装彼此互不相识。他刚刚做了一件好事，星期日校门紧闭，叶子被多事的风赶跑。 当谱咁就系啱啱迎画自己朗读翻自己嘅作品啊！ 呢个英文老师系几时嘅？中学定小学？ 系中学老师嚟嘅，咁系过咗身噶。 呢首诗系啦，我哋都可以读到呢样嘢。其实系一首系纪念诗啦。呢个老师对你嘅影响好大。 佢中学教过英文啦，咁其实又唔系话非常非常深嘅一个感觉，但系因为我同佢都系即系好友好嘅关系噶，咁其实。有一次就是我的另一位老师就是化学老师，咁佢又过咗身，即系意外过身嘅。咁我就翻翻去学校入边，因为嗰时候毕咗业噶啦，翻翻去学校嘅时候，咁英文老师就走埋嚟啦，咁啊同我握握手就冇问题啊嘛。咁嗰一下就即系我就觉得好安慰啦，好有感受啦，咁就啊，即系老师安慰翻我，知道我同嗰位化学老师好熟啊，咁好伤心啊。咁但系估唔到过咗几年之后，就呢位老师都意外过身啦。 系啊，我睇呢首诗嘅时候咧，其实我。最初睇呢首诗嘅时候，我唔知道呢个故事啦。我留意到入边咧个人称嘅变化，一直都系你，去到最后系他。但系反而呢个他咧，令我谂到咧系一个我字啊。点解呢？因为睇到校门紧闭嘅时候咧，我突然间谂起咧，我刚刚识阿莹华嘅时候咧，佢系一间中学嘅老师啊，化学老师啊。咁我觉得呢个他又好似又系你自己咁样。 系。因为本来我想即系讲死亡啦，但系谂下谂下就系、是、即系好似排嘅一个名单咁样，我自己反而排得喺最后，即系每一次都唔系我嘅，每一次我哋都系睇住身边嘅人突然咁就离开咗，完全无可预计啦。咁所以个感觉就好似我自己都好似喺度做紧啲咩嘢咧？点解我仲喺度旁观住每一个身边嘅人离开咧？咁样， 咁我都可以理解你用当铺呢个意象，即系我哋成日当铺咧，我哋成日以为我哋当一啲嘢入去，当然我未当过嘢，我哋呢一代好少人当嘢啦。但系我照我观察咧，好多人去当铺当嘢咧，都以为可以赎翻啲嘢嘅，但系实际上好少人会去赎翻啲嘢噶嘛，嗰啲即系需要钱嘅人。因为你要赎翻，要付出更多嘅钱噶嘛吓，呢、这个如果作为命运嘅比喻咧，都几沉痛嘅啊！我哋不断咁样交出一啲嘢啊，其实可能永远都唔会攞翻嚟噶。 呢首诗再次出现眼睛嘅意象，系 连眼睛都当咗， 系啦，当咗我哋可以去睇嘢嘅一对眼睛。 但系最后咧系一件好事嚟结束呢样嘢，就反而令你觉得获得少少安慰咯，成个死亡嘅氛围，其实你感觉上佢去当嘢，好似佢喺度做紧一样好有意义嘅事情嚟嘅。咁包括佢对呢个当铺嘅形容咧，我都从来未见过有人将当铺比喻成一只猫嘅，因为比如话蔡元培佢写当铺啊等等，其实以前啲人写当铺咧系真系感同身受，佢可能比如蔡元培佢真系可能输咗钱去当嘢，所以佢哋写当铺系好憎当铺噶，佢会系讽刺当铺同埋入边嗰个人噶嘛，但系佢呢度咧，哇，当铺好似只猫咁样，都几萌噶。 和你说说诗，主持廖伟棠、郑希辉。 其实今一集咧，好多诗咧都可能同佢阿莹画嘅内心一啲心路历程嘅嘢有关嘅。嚟紧呢首咧叫《平安夜抒怀》咧，咁其实嗰个语调咧都几似头先嗰首诗嘅语调嘅，可能 是安慰，亦都可能是面对虚无的时候呢，一个诗人他自己的态度怎样呈现。 平安夜抒怀，在遥远的将来，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有所成就，怀抱着最初的坚持，像心中握有一颗闪光，直到熄灭以后许多年，愿望才得以实现。如是这般，那点幽微之光就仿佛不曾失落在水里，我们也不误判每一个抉择的时刻，都不必计算，不必勉强，但是绝不服从那些劝退者的苦心，因为光芒将重新照亮，在我们的远方终于做到我们想成为的人，例如是免于恐惧，例如是一个不依赖做梦来过生活的人，或不再是自己的劝退者，自己的陷害者。即使我们的成就比死亡紧紧来得早一点，毕竟我们将死在光芒里面，我们纵使两手空空，也不是一无所有。 平安夜抒怀，咁啊，刑华同我哋介绍下呢首诗啊。 其实首诗就的而且确系平安夜嘅时候写嘅，当时经历咗好多嘢，咁跟住就夜晚咁平安夜啦，咁就静静地，咁我都系有时都系攞住个手机写诗嘅，咁我就觉得，咦，不如写一啲即系自我勉励嘅诗啦。咁我都唔系话要勉励其他人嘅，真系想自己写俾自己。即使我哋经历咗好多嘢，好多失望啊，好多灰心嘅嘢。但是坚持下去做的话呢，个光芒都会重新照亮的。咁即使我哋成就同死亡可能系同时发生嘅，即系死亡或者可能系讲失败啦，或者可能真系死亡啦。咁但系最少我哋都会拥有一啲嘢拎喺手嗰度。 嗯，呢首诗呢可以讲系用四个字形容，写得好光明磊落。即系入面佢想讲嘅嘢，佢直接讲出嚟，成首诗系好似一个宣言咁样嘅。啊，令我谂起呢米沃什啊呢、這个啊波兰诗人嘅一啲诗。咁入面呢有一个关键词嘅，劝退者。劝退者呢令我谂起呢，即系我哋旧年冬天呢不断有人劝我哋退下去。其实呢首诗系写喺平安夜，旧年平安夜我哋已经开始喺度痛定思痛啦。 你发现咗 系啦，啊劝退者，咁我哋根本其实系唔理嗰啲劝退者嘅，虽然佢哋真系好以各种名义吓，亦都有好多好人劝退，我哋最后呢都冇退咯。 刑华有冇补充啊？ 咁首诗其实系写于旧年年底啦，咁2014年底，即系经历咗一个大时代之后，啱啱喘气嘅时候，所以会特别深嘅感受去写呢首诗啦。 嗯，亦都可以理解为即系同行同路人之间嘅打气嘅，即系我哋最终都会同学少年多不战，我觉得系，即系呢班有理想嘅年轻人，我觉得佢最后就会好似你所讲咁，都会有所成就。只要你是怀抱最初的坚持， 也不是一无所有啊嘛， 绝对是啦。咁下一首呢叫离开生活的路上。 离开生活的路上，我在离开生活的路上艰难前进，每一步我都以为离得更远，其实不然，到处是冰，是台，是流沙，是会暗动的零售背梁，是旋转的浮城，是可叹地逆施的命运推手，是被量子物理学捕获的油光，一切都在说事，一切都想着笔，就是风卷去了青春，城门不再是门，我在来不及建筑的欲望里，为一条孤独的老狗深深凝视，它找不着生活的入口，想我稍作指引。 在生活的路上， 哇！呢首诗嘅结尾非常之精彩，可以讲系，就算好似我睇咗咁多诗嘅人咧，我都会意想不到。因为一般我睇到呢首诗嘅题目嘅时候咧，一般嘅诗人咧都系写紧佢自己 嘅困顿啦，其实佢当然咧有诗开头都有写到，但系咧佢最后一转为咧，仲有一个人，另一个物体，另一个生命喺度依赖住佢，想佢做稍作指引啊。 嗯， 啊，呢个转换咧，其实我自己直接系联想到卡夫卡啲小说嘅，因为又有城门啦，有狗啦，又有呢个入口啦，即系好似卡夫卡城堡嗰部小说入边咁样嘅，但系只不过呢个主角咧，竟然系由一个需要指引嘅人转换成为一个被人渴望成为指引嘅人。 因为有一句老话就是有人辞官归故里，有人留夜赶火场。咁所以我就諗到，即係当我好困顿啊，好想即係逃离，或者係即係好想 hea 啦所谓嘅时候，咁但又諗到如果同时间有一个人好想赶火场嘅时候，佢又望到我可以会俾到啲咩佢呢，佢又会问我啲咩嘢呢，即係嗰一下嘅嗰一个冲突，嗰一个交撞，我觉得几有趣，想将佢写出嚟囉。 吓，呢一条嘅老狗啊嘛， 系啊，呢首诗其实好沉痛，但系一首哲理诗嚟嘅吓，又有啲似辛波斯卡嘅，冇一啲即系讲一种预言嘅诗。咁最后咧有一首诗咧就系、是《母亲河》啊，呢首诗咧睇嘅题目咧，你又系想唔到首诗内部系咁样写嘅，因为我一睇嘅题目咧，我又系谂起我偶像啦，蔡元培啦，佢写过一首诗叫做《大河源》。啊、就是写他母亲的，纪念他母亲的，但是这首诗呢是完全不一样的。 母亲河，那是大悲哀与荒凉，当风季临至，中风的人从阶梯走下，起着歌唱，灵车载着赤裸的儿童狂欢跳舞，远古的东欧有一支斯提克斯河之舞，伟大的面孔在上船时看进水里，便发现80年前丢失的果仁在水里仍然完好。这是永生的河床，在鸣钟烈烈作响的路旁，野花像瞳孔般无力地放开，稀微的光投射出果仁的内在，伟大把自己匿藏于染色体，两只眼睛彼此拉开，它开始鸣叫如鸟，黑羽毛的祭祀太阳之鸟，在每日短暂显现于玉碟上又消失。后来儿童的呼喊停歇，智者紧握权杖，大树无所光外地凋亡叶子喝水，其实雷声在极远极暗的雾中是否传送着某种讯息，将一直回归又被洗净于第一色婴体的荒凉的线粒体的母亲的记忆。 和你说说诗，主持廖伟棠、郑希辉。 好特别嘅一首诗啊，《母亲河》。 系啊，最当然啦，入边有一啲词汇咧，我谂你都要解释下俾我啲听众。线粒体其实我都唔知系咩嚟，系咪一种放射线嘅形态？ 唔系，其实呢个系细胞入边嘅一啲结构嚟嘅。其实首诗就个意象系借咗细胞分裂嘅嗰个意象，讲紧生命点样由一粒细胞去到下粒细胞，一路咁样传递落去嘅。 线粒体同染色体边个大啲啊？ 可以睇科盟睇大啲， 啊，小粒体大啲， 小粒体系一个即系亚细胞嘅一个组织嚟嘅，一个亚细胞嘅一个部分嚟嘅。 哇，真系击中我死穴啊！我系完全唔识呢啲嘢嘅。 我下次见到有诗咧，系有类似嘅咁嘅名词，我就知道系荧惑所写。 系啊，其实依家可以讲系佢注册噶啦吓，可以咁讲。但系入边咧有一串咧，就系佢写到东欧啦。其实我又好谂起荧惑咧，因为我一直关注佢 Facebook， 咁佢应该系前年。是下半年在东欧。 是去过东欧旅行咁样。 但是呢首诗是去之前写的。 之前写的。 其实你很向往东欧，为什么呢？ 我很喜欢那里的文化，那里的历史，因为很复杂的历史，它经历过几个不同的宗教，也都经历过不同的即是政权，一路下来到现在很多不同的苦难堆叠，但是形成了现在这一刻其实那里相对地和平。我去那里旅行只见到一些人是即其实是没有事的，已经是 很自由。好开放好民主㗎喇。咁但係当中又隐藏咗一啲嘅即係有啲余热喺入面。 鄭希輝，你記唔記得我哋前幾集咧介紹嗰個一個詩人叫曼德斯坦姆？曼德斯坦姆咧有一句名言嘅，佢話咧詩咧係對世界文明嘅眷戀啊！ 哇！ 啊，即係全世界嘅文明咧，都係喺你嘅思念入邊。咁頭先呢首《母親河》咧，我可以睇到呢樣嘢。嗱，佢有東歐啦，咁佢又提到呢、這個。祭祀太陽之鳥啊！呢、這個令我諗起墨西哥嘅神話傳說啦。咁當然咧，本身呢首詩一首漢語嘅詩歌，點樣叫做眷戀世界文明呢？其實對於一個好嘅詩人嚟講，佢係無分國族嘅，任何一個國族嘅文明都可以為佢所用，因為我哋都係地球人，都係呢個一個總體嘅人類文明嘅一部分。我諗到呢樣嘢嘅時候咧，我就有啲理解。点解母亲同河系可以放埋一齐？ 新一首诗入面其实好多嘅意象系用咗即系细胞入面嘅意象咯。咁所以可能如果对于即系唔系读生物学嘅朋友嚟讲，可能其实就唔需要太过去深究嗰啲意象咯，直接去理解一个死亡嘅嗰个意象，因为有灵车啊、起着歌唱，即系咁样嘅画面入面。咁但系当中又可以见到生命点样样一路传递落去下一代咯。咁如果系读生物学嘅人咧，咁可能就可以更加谂到嗰个一个细胞点样去分裂啦。其实有好多句子咧都系有呢个意思喺入边嘅，譬如两只眼睛彼此拉开，其实系讲紧细胞分裂嘅第一个过程，系啦，即系当中嘅有啲意象喺入边。 即系好似我呢啲科文咧，我就睇到啲考古嘅意象啦，有玉碟啦、权杖啦、冥钟啦，呢啲都好似系一个考古博物馆入边摆放嘅嘢咁样吓。但系原来佢同呢个人体内部嘅系有一种呼应喺入边， 都系一啲比喻嚟噶。 哇，好有趣嘅母亲河啊！ 哦，萤火。將嚟我期待佢更加複雜。其實我鍾意睇呢種詩嘅，即係對自己有挑戰嘅詩，即係如果一眼你就睇曬，其實好似呢首詩咁樣，我第一次睇嘅時候我已經覺得係入面有好多嘢可以去理解嘅，再加埋佢帶入呢我完全唔明嗰部分之後呢， 好似好多迷語喺裡面， 更加好玩。 咁我哋一年两个星期唔该晒萤火上嚟啦，同我哋介绍佢嘅作品啊。下次几时到又可以出诗集啊？ 希望尽快啦，系啦， 实会好快，唔会几年，因为咧佢系我识嘅人咧写诗最多嘅，一日一两首都唔止啊，有时系咪啊？ 一时时啦。 好，咁我哋迟啲再请阿萤火上嚟， 唔该晒， 介绍你嘅新作。 拜拜， 拜拜， 和你说说诗，编导郑希辉，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。